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Hello， 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使用浏览器给自己拍照。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已经向你介绍了如何使用 WebRTC 采集音视频数据。那么，是否可以通过相同的技术进行拍照呢？这当然是完全可行的。现代浏览器功能是越来越强大，你不光可以通过它进行拍照，还可以对照片进行特效处理。要实现上述功能，我们需要了解以下三点知识。那第一点呢，是如何从采集到的视频中获取到图片。第二个呢，是处理后的图片该如何保存成文件。第三个是对获取到的图片进行滤镜处理。这三个方面就是本文所要讲的重点。在我们正式进入主题之前啊，咱们仍然按老规矩，看看本文在整个 WebRTC 处理过程中的位置。这张图与第一篇文章中的图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就该知道本文所涉及的知识点仍然属于音视频采集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了解两个重要的概念，第一个是解码帧，第二个是编码帧。那首先来看看解码帧，它也称为非编码帧。很多人小时候啊，应该都学过在几张空白的纸上画同一个物体，让这些物体之间呢稍微有一些变化，然后连续的快速的翻动这几张纸，那它就形成了一个小的动画，对吧？播放器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原理来播放音视频文件的。当你要播放某个音视频文件的时候，播放器会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连续的播放解码后的视频帧，这样视频就动起来了。同样的道理，播放从摄像头获取的视频帧也是如此。不同的是什么呢？那从摄像头获取的帧本来就是非编码的，所以这里呢就不需要解码了。通过上面的描述啊，你应该得到以下两点信息。那第一点呢，是播放的这个视频帧之间时间间隔是非常小的，比如按照每秒20帧计算，每帧之间的间隔呢是50毫秒。第二点是什么呢？是播放器播放的这个非编码帧，或者是称为解码后的帧，那这些帧呢就是一幅幅独立的图像。从摄像头里采集的帧，或者是通过解码器解码后的帧，都是非编码帧。非编码帧的格式呢，一般都是 YUV 格式或者是 RGB。 关于 YUV 和 RGB 的知识，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呢已经做了简要的介绍，这里呢就不再赘述了。下面是编码帧。相对于非编码帧，通过这个编码器，比如说 H.264 H.265 VP8 VP9 压缩后的帧称为编码帧。我们还是以 H.264 为例啊，经过 H.264 编码的帧可以包括下面三种类型。第一个呢是爱帧，那也就是关键帧，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压缩率比较低，但可以单独的解码成一幅完整的图像，这是爱帧。那第二个呢是 P 帧，称为参考帧，那压缩率较高，解码时呢依赖于前面已经解码的数据帧，这是 P 帧。第三个是 B 帧，是前后参考帧，这是压缩率最高的，解码时不光依赖于前面已经解码的帧，还依赖于后面没有解码的帧。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后面的 P 帧要优先于 B 帧进行解码，然后才能对 B 帧解码。当然还有一种帧称为 IDR 帧， IDR 帧呢也属于 I 帧，它相当于是一个这个 GOP， 也就是一组帧的起始帧。那么在 IDR 帧之前呢，又有 SPS 跟 PPS，这个是这个视频帧的这个参数信息了。对，那我们知道了这些基本概念之后呢，然后我们再讲解下面的内容的时候呢就比较好理解了。从上面内容总结下来啊，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从播放器里获取的视频帧一定是非编码帧，也就是说拍照的过程其实是从连续播放的一幅幅画面中抽取中正在显示的那幅图。有了上面的这个基础后，我们再来看看如何获取到视频流。通过浏览器的 Get User Media API， 我们就可以获得到视频流了。那这个知识点在第一篇文章中我们已经介绍过了，这里我就不再过多的讲解，咱们还是直接看代码。在这里我有必要插一句啊，为了便于你理解，在文中呢我附上了一些相关代码，建议你在听音频的同时呢也能结合文字，这样效果会更好。这段 H5 代码其实很简单，就是定义了一个 video 标签，用于播放从摄像头获取的视频流。 另外他还引入了一段 JS 代码，在这段 JS 代码中呢，他调用了 get user media 这个方法，然后通过该方法呢打开摄像头并开始采集音视频数据，然后再将采集到的这个数据复制给 H5 中定义的这个 video 标签的 SRC Object 字段，这样 video 标签就将视频播放出来了。实际上啊，它就是从摄像头源源不断的获取视频帧然后进行展示。以上这些内容呢，我想你应该都非常熟悉了。下面我们开始讲解本文的重点，这个重点就是获取到视频流后如何从视频流中取到正在显示的这个视频帧或者图片。其实浏览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对象，叫做 canvas。 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画布，你既可以在这个画布上画点呀、线呀或各种图形，也可以将一幅图直接绘制到这个上面。在浏览器中 canvas 的功能非常强大，它可以处理很多图表方面的事情。关于这部分知识呢，我们后面还会做详细的介绍。我们还是看一个具体例子。首先在 H5 中呢增加一段代码，这段代码中包括了 canvas 标签和 button 标签。我们的设想是什么呢？就是当点击这个拍照的时候，就可以从视频流中获取到当时正在显示图片。显然光有 H5 肯定是不行的，对吧？还需要 JS 脚本来进行控制。在这段这个 JS 代码中啊，它首先获得 H5 中的 canvas 标签，并设置好这 canvas 的宽度和高度，然后调用 canvas 上下文的 draw image 方法，这样就可以从视频流中获取正在显示图片了。这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 draw image 方法了。那它的格式呢也比较简单，就是下面这样。其中呢第一个参数 image 它可以是一个图片，也可以是一个 video 元素。这里我们要重点记住一个可以是 video 元素，后边我还会再解释。那第二个第三个参数呢是 dxdy， 也就是图片的 xy 坐标。第四个参数呢是 width， 是图片的宽度。第五个参数呢是 height， 是图片的高度。这个方法的第一个参数是特别重要的，像上面所说的，它既可以是一幅图片，也可以是一个 video 元素。那这个 video 元素实际就是 H5 中的 video 标签，所以我们可以把 video 标签这个当做 draw image 方法的第一个参数传进去，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canvas 获取到图片了。有了照片之后，如何将它保存到本地文件系统中呢？那在浏览器同样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方法。我们来看一下具体代码。下面的代码只包括了一个 button 标签，这里我们设想的是当你点击 button 标签的时候，就可以将前面 canvas 抓取的这个图片保存下来。同样的 button 标签也是只是触发一个事件，并不做具体的事，那真正做事的还是 JS 代码。那在 JS 代码中呢，当用户点击保存按钮的时候，会执行下面的逻辑。首先通过 canvas 的 toDateURL 方法获取到图片的 URL 地址，然后将该 URL 地址当作参数传给 download 函数，最后 download 函数就做的比较简单了，就是创建一个 A 标签，最后用户点击这个标签的时候就能将图片下载下来。通过以上代码，你就可以通过浏览器为自己进行拍照了，同时呢可以将拍下来的这个照片保存到文件系统中。获取到照片后，我们还可以对这个照片啊进行一些滤镜处理，增加点特效，这样让你的照片呢更加特别。那怎么实现呢？实际上在浏览器中啊，对图片的这个处理是通过 CSS 来控制的。我们还是看具体代码。这段 H5 代码中定义了四种 CSS 滤镜。第一种呢是模糊度，第二种是灰度，第三种呢是反转，第四种呢是褐色。对，在代码中我增加了一个 select 标签，这样呢那用户就可以选择不同的滤镜了。在下拉的时候选择哪种滤镜，那就对应能让我们的图片显示出相对应的这个滤镜的效果。 OK， 那最终控制呢还是由下面的这行 JS 代码来控制的。这行代码很简单，对，就是将不同的滤镜应用于获取的这个照片上。那到现在你是不是很想亲手试试呢？那赶紧尝试一下。整体总结来说啊，在本文中我向你介绍了如何在浏览器上从视频流抓起一幅图片。通过上面的介绍，你应该了解到什么呢？那通过浏览器的 canvas 来实现这个功能就特别简单，对吧？ 在文章的最后呢，我们还想讲述了这个通过 CSS 对图片做特效处理。当然这种特效是比较简单的实现，如果你想实现更多的更复杂的效果，那就要通过 WebGL 来实现了。但 WebGL 的知识啊相对比较复杂，那需要另外起一个专栏专门来讲这部分知识，所以呢这里我不做过多的讲解了，有需要的同学呢可以自行到网上查找相关的资料。最后还是留给你一道思考题，文章最后是通过 CSS 对照片做了特效处理，但当你将这张照片保存下来的时候，你再打开，你会发现之前在浏览器上设置的效果全没有了，那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把它分享到朋友圈，分享给更多的朋友。